吹到窗外，我已经虚脱了时间，它经过我疲倦，像从没被爱过，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虚度

头再晒干后还能生活。 我会在那 让我唱起往日的歌。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， 歌词那么长，我却

深藏在白云天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浅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像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浅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小溪 信会有永远，猜忌怀疑绕着迷离，却又守着最初怦然的心，就刻一出爱存在的纪念品。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，往南，让我们抓住今天我爱你，往南，在末日来临之前，在松开手之前，在一切成之前往南，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，往南。 天，

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睛。

荒唐，我在梦里偷偷地想，看着满天的雪花飘，回到旧时光。小时候我不爱说话，看到他我只会躲藏，心中始终有一句话未曾对他讲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那时的天空还很高，自由自在的日子还很长，院里树上的知了叫，伴我入梦乡。学校门口的小摊上，我每天画上块白毛，没有日记的小零食我举着也挺香。啦啦 让你游走。你说你遇见了一大堆奇怪的人，他们看上去好像都挺开心。抽空替我去一个地方，据说每个人都擅长给别人答案。如果你想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事情，我也不会给你刘坤的电话号码。我想和你一样臭不要脸，无情和表情都挂在脸上，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可以。今天爱他明天恨他也可以。 经过爱慕的

是离不开。